爱宝宝。动情愉快也不想再讲，感受感情往，未必再怕，来得不知他真与假。自从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，相信我们你只在最下去悲伤，忘记他。可不可不叫做要归家，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，忧郁给我好吗，灰色给我好吗，今夜我拥是我吗，开始感觉好吗，抛开一切好吗，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呼吸给你牵挂，冬天给你火花，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。不想再讲，感受感情稳，你别再怕，来得不知他真与假。自从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，相信我共你，只在最下去悲伤，忘记他。我共你，只在最下去悲伤，忘记他。Bye.